叫唤出来声音就大。 哦， 还告诉您说， 嗯， 万事万物都是一理，只要这东西嘴大脖子憨肚， 出门呢先晃悠，大啷啷一晃悠，天门知道躲开了。 哎，行，你别说了，别瞎琢磨了。 研究 混什么呀？ 上面有皮套啊！ 啊， 我一摊那皮套，当啷啷铃铛一响，这时候你妈说话了：“ 啊， 李京啊，开门去吧，你爸爸回来了。” 去你的吧！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。 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师， 勾出来漂亮啊！ 是 啊，我跟您说， 嗯， 您要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一话头。 嗯， 我从小啊，我们家里旁边那儿好几份都是戏班的。 怎么着？ 你给说说。来，您就瞧这姿势。 谁给你几个亿呀？ 怎么了？ 不是，这刚头一句这说相声，你说什么众筹大会？我没明白。 干嘛？咱是干嘛？ 咱俩表演节目说 对了。 你真说了半天那广场舞怎么好？您跳一回，也展现一下咱广场舞的魅力。 啊，主要是想看我这舞蹈。 你会不会呀？ 你多。